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伦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没听见，再来一回。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呢，这个天儿终于亮堂一点了啊。 哎、 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宅在家里边，不愿意出去。也难怪，现如今你拿一手机，你只要有了网络，很多事儿都能办。 要不然说是人间几大酷刑之一就是没有网嘛、 哎、就是你点个餐呐、啊、交个费啊之类的，什么事儿都能在网上办。 是的， 嗯，即使您家比如说今天停电了，据说那天我看了看，即使只要是智能电表哈、 嗯、 在手机上边能够及时交电费。你知道吗？ 哦、用网上客户端交费、 哎，就直接能交电费。登录什么微信、支付宝，点击生活缴费，输入水费、电费缴费单上的用户编号，动动手指，这水电燃气费这就交了。 那是真方便啊， 非常方便。 也不是所有电表都行吧？ 你就不能说实话？ 你就不能不说实话 啊？对对对，是这意思啊。这个问题是这个非常新鲜的快捷方式也受到了一些困惑。比如说昨天家住朝阳的田先生转发了一条支付宝购电的优惠活动，说国网北京电力从本月18号到月底，对本市智能电表用户通过手机支付或者是扫码付电费呢，可以减1毛钱，当然了高的还能减到180块钱。 哎呦，那这是不少、 啊、是奖池一共是38万，说我充了300块钱、啊、减了1.6块， 不错啦， 是相当不错呀。 就是 田先生的朋友也纷纷留言炫耀自己的成绩， 看谁减得多。 哎，不过有一位同事发了个伤心的表情。 为什么呀？ 调侃说我们家是一传统表啊，我们很受伤，就是这活动只能是这个智能电表能够从事这样的这个活动 啊。 啊，据田先生介绍说呢，他们家所在的南廊家园小区10多年前刚把这个卡呀统一更换为智能电表，以前需要拿着电卡到银行充值， 对， 然后你再插回来。楼道里的电表安装的位置啊还特别高， 嗯， 啊，这男的那个儿高吧，他也得踩着凳子才能够得着、 嗯、那女士更是够不着了， 太不方便了。田先生就忍不住吐槽说，有了智能电表之后这缴费方便多了， 很自如、啊、 哎，另外一位东城的彭女士，他们家呢所在的小区是这种老旧小区，燃气费的收缴始终采用的是上门查表、 嗯、 银行交钱这样的方式。不光是燃气表，可能很多家的水表也是采用这种方式、 嗯、 你们家今天多少个字啊？啊，这个说现在水费和电费孩子们在网上能交，可是这燃气费还得等着查表 啊。燃气费不能交， 哎，看到楼底下贴这个查表通知就得按着时间家里边留人， 这效率就下去了 啊。对啊，据他说由于小区里边不少是租户，每天早出晚归查表的时候从来不留人，燃气费呢就一直欠着 啊。 有的租户直到搬走的时候都没结清燃气费，这让房东特别头疼。因为这些事情房东和租客一直是扯皮，反正这种事儿也不少。尽管很多家庭已经用上了智能电表、智能水表、智能燃气表哈，但是除了智能电卡全市标准统一网上缴费比较方便之外，水表、燃气表种类繁多、 嗯、 标准不一，有的是小区发的，有的是这一片发的， 是 什么，有的是12位编码，有的是8位的，11位编码您输出去肯定告诉你账号不存在， 那还不行。 哎呀，有一位市民刘先生算了试了好几回，这只能是无奈放弃了。在不少市民看来，如何把分散在各个小区的水电气热这些 IC 卡进行一个有效的整合、 嗯、 统一标准，这样的话让大家交费的时候更为方便。 是的， 是吧？ 我原来就是在换智能电表之前，我就特别羡慕有些那大小区啊，因为小区规模特别大，他们那个电表啊什么的、 嗯、 水表都统一特别智能的、 嗯、 人家就有一什么客户端，楼下一交钱就可以。 是， 我说就我们这还特费劲，还要到人那开票，还得等人上班时间、 嗯， 你上班的时候人家也上班、 嗯、 人家你休息的时候有时间去交钱，人家也下班了。 你看我们家哈，电费水费这都能在手机上完成、 嗯、 啊，就能交了。但是天然气不行，天然气你得去银行排队去、 啊、 有的时候你去银行柜台排队吧，关键是时间长。当然了，人家说也行，我们那儿有一个自动的一个售卖啊充天然气的机器， 那也不错。 但是你得办他们家银行卡，你想我又不想办太多银行卡、 啊、 是吧，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也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交费的故事。 嗯 啊，您们家您家是交水费电费燃气费供暖费，有什么样的方便的地方、 嗯、 有什么样不太方便的地方， 对，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或者说啊，这个您多长时间交一次水费电费燃气费呀、啊、 这得看他们多长时间收一回 啊、对呀、啊、您交这一次大概多少钱啊，你们家啊这个是费电呢、啊、费水啊还是费燃气啊，哪个交的多哪个交的频， 那得看家里边几口人。 所以说嘛、 啊、 这不就有的聊了吗。 对，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的微信呢、 哎、 是您搜索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8都能找着我们。 12月21号啊，就在冬至的前一天， 嗯，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 嗯， 这草案当中啊，有一条关于删除晚婚假的内容被大家广泛关注和讨论。记者昨天呢，也走访民政局结婚登记处，也发现啊，领证的新人啊，那叫一个多。 嗯， 很多市民都是前去询问晚婚假相关消息的。 对，这个我这不是马上年底了，今天已经是23号了、 哎、是啊， 还有一个星期多一点就开始过到2016年了。 对呀、啊、 这晚婚假还剩7天可以选择。 这是大家看到这个草案之后的第一反应，说我这晚婚假是不是就没有了。 嗯， 不清楚情况，所以才到民政局要去问嘛。昨天中午呢，记者就来到了朝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大厅里有几十对新人在排队等候呢。工作人员也说啊，今天是人真多呀， 嗯， 就这半天已经接近有300对了。 哎呦， 这什么概念啊？ 嗯， 平常一天也就70-80对。 你看看， 领证人数的暴增和晚婚假的取消是不是有直接关系呢？要不然为什么会今天突然多呀？ 那兴许昨天是个好日子呢。 那昨天它就是个好日子。 昨天什么日子？冬至吃饺子的日子。 是呗，人家有的就专门赶在冬至这个好日子。 啊， 但是也确实有人就是来问休婚假的问题。 原本打算是白天吃饺子，不是白天领证，晚上回家吃饺子。 嗯，也有打算可能赶在元旦那天领证的，要不然提前几天吧。新人王小姐就跟记者说啊，我们之前就约好就是今天来登记， 嗯， 只是凑巧赶上今天这特殊时候。 嗯， 不过呢我得去单位的人力部门问清楚，如果要是明年再请晚婚假，那是不是就这假就没了。 哎， 有一位女士还特意来到了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询问这个晚婚假的相关问题啊，说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今天顺路过来问一下，如果晚婚假要真的取消，那我们就在元旦前领证。 嗨， 这原本是打算在2016年的事儿，就提前几天办。 嗯、这倒也未尝不可。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对此表示说啊，暂时还没有收到关于取消晚婚假的通知。 嗯， 市民不用焦急。至于政策落地之后啊，那个之前攒的晚婚假还能不能继续使啊？ 哎，对， 哎，人家工作人员说啊，这具体情况还得跟你这个供职单位啊，你们协商，看看单位是怎么要求的。 哎呀，你说会不会有一些年轻的姑娘这两天就受到自己男朋友跟那儿蘑菇啊？ 我倒觉得很多男 嫁了吧，要不然嫁就没了。 我觉得有可能男朋友会听到姑娘在那蘑菇，哦、哎呦，咱领证去吧，要不然这嫁就没了。 现在到底是男孩追女孩多，还是女孩追男孩多？ 这事也得分人吧， 是吧？ 嗯、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对， 今天当然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交费啊，水费、电费、燃气费和供暖费，这些交费您方便不方便？包括王哥所问的，您家交多少钱啊？ 嗯， 一月电费多少钱啊？ 多少钱交一次啊？ 夏天和冬天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是，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过日子必须要算的成本， 是 吧？ 是的，精打细算嘛。 嗯、是，当然，对于很多年轻人也认为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我们要享受生活质量。对吧， 哎呦，我真是原来这上大学之前没有独立生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啊、哦，那个水还分中水和集水呀、啊，自己出来这个。住的时候才知道啊、哦，原来是两套，你光交中水的钱不行，你还得交集水的。 对对对， 马桶里冲出的水和水龙头里的啊，不是同一种水啊。 那肯定，你不会是拿中水洗过脸吧？ 小的时候没知识嘛、 啊， 要不然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是是是，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交费的事儿哈。当然了，您要是用了新的系统，比如手机啊、网络啊，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方便不方便。希望大家和我们保持互动。这个。 昨天啊，天儿虽然不大好，但是张先生还是坚持去晨练啊。当然了，他这个科学不科学咱单说着啊。按照往常的线路吧，他从望京街南口出来，往东进入到京密路。路边的这片绿地啊挺适合跑步的。跑着跑着，张先生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这是看见什么了？ 张先生说，我还以为是大狗呢。你说谁要是早上起遛狗，这可以理解。 那大狗也不至于吓一跳。 原来是羊。 啊，不是狗啊。 是羊。 哪来的羊啊？ 因为有雾霾，离远了吧，只能看见草坪上有几个白色的这活物在移动。其中一个还挺大的。因为都没拴着啊，感觉有点害怕。 那这么想也确实，那么大只狗不拴着还那么多只。 对呀，靠近几步这才看清楚，原来是几只羊。 多新鲜呢。 哎呀，这些羊在城市的绿地里边吃草，是不是应该有人管管啊？难道不成这就把绿地变牧场了吗？ 那羊就啃绿化带呢。 对啊，这个在这几只羊的旁边，有四五十岁的一位大姐。他手里拿着一只干枯的小树枝，时不时的指着羊念叨几句，但羊们似乎也不理睬他。大姐承认，他就是牧羊人。有些羊是邻居大爷家的，因为大爷这两天有事儿，才让他帮忙照顾两天。大姐说，这些羊不是用来卖的，数量也很少，就是想把这个四个月大的羊羔养大一些，等着过年的时候吃肉。 嗨，我觉得简直就是闹了一特大的笑话。 哎，大姐说了，羊跟咱们人一样，也想换换胃口 啊。 这些羊原本养在北侧的一片平房区，因为啊他们想吃嫩草，这才带出来了。平时呢，这些羊是吃枯树叶的 啊， 可有的时候羊也想吃带水分的嫩草， 所以就来尝尝绿化带什么味 儿。哎呀，这不是冬天里边绿草地方不好找吗？没办法，就带这儿来了。哎呦，这些羊脾气可倔了，不吃饱了，人家根本就拉不回来。 这片绿化带可是遭了殃了。 这大姐的想法和羊的性格都太有个性了。大姐说了，这个什么什么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没听说过。其实这条例边有明确规定，禁止在城镇地区养羊。放羊的时候，人家大姐啊，一脸无奈的表情。不会吧，不知道啊。哎呀，跟大姐聊了一会儿，这地绿地又被羊群啃秃了一小块， 效率还挺高。 说我就来半个小时，这就走。其实呢，从目击者发现羊群到现在，据说已经时间过去五个小时。 哎呦，再不走的话真要啃秃了。 这里是北京。 是，对。但是这说实话，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哈。 哎呀， 而且啃了五个多小时，这都没有人过来管管。你说咱普通市民也不能说跟着撵羊去吧。 对对对， 是吧？ 这个咱得自律，是吧？有些事儿咱您就是不知道，您想想也不应该。您轰着羊，手里扬着小皮鞭，您在这。啊，小皮鞭的是小毛驴是吧？ 还好他们家也就这几只羊，这要是规模大点的话，我估计这精密路的绿化带还不够啃的。 劝劝吧哈，劝劝大姐，下回别来了，还是在该放羊的地方好好放，别老去那个公共场所吓着人，啃着草都是不合适的。 人虽然从村里搬进了城里生活啊，可是这习惯和素质，我却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质的飞跃呢，是吧？ 对， 让人着急呀。11月21号呢，北京市各中小学和幼儿园呢再度迎来了停课日。 对，这不是前两天很多家长都很纠结嘛？ 对，这也是继8号啊，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之后啊，本月第二次发布停课指令。学校停课之后啊，谁来管孩子？这已经成为家长的新忧虑。因为单位他不停工啊，家长是没有时间在家照看孩子的，尤其是一些年纪比较小不适合独自待在家的孩子，这个问题啊目前没法解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认为，家长呢在重度雾霾天请假或者调休来照顾孩子，应该得到用人单位的充分尊重和理解。然而啊，现实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和规定依据，学生停课家长难以请假的问题确实比较突出。北京市人社局的有关负责人说啊，目前呢预警方案当中提到了鼓励弹性工作制，但是只是鼓励，不是硬要求。 哎， 所以啊没有相关的指导意见。 对，您下午2点走3点走4点走这个没谱。 对，人领导批不批这还两说呢。 对 是吧。 最近呢，有一些学校的教师呢，在雾霾停课期间的心声啊，也开始出现在各大媒体之上。其中啊，这老师们在复课之后要加量的批改作业，要追赶教学进度的这个意见啊，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人家说了，我布置了一堆作业，这不停课吗？ 嗯， 这要复课之后学生得交啊，孩子写一份，我们这些当老师的至少要判40分。 对，40个学生。 对，如果说啊有一次作业几天下来，那就是100多份。 嗯， 一份作业如果需要用1分钟来判，那就是100多分钟， 一个半小时以上。 目前呢，我国社区还基本停留在居住管理的初级阶段，没法满足学生和家长的诉求。学生放假要么是父母或者监护人陪着，要不然就是跟着父母一起待在父母的办公室。 嗯， 还有一些家长啊特别无奈，只能把孩子反锁在家里。 这很危险。 教育专家熊丙奇就说啊，停课引发的问题啊，跟过去很多教育问题、社会问题一样，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事儿必须要从长计议， 是 系统设计， 可能以后还会出现一些类似的情况啊。所以你说一旦出现雾霾的时候，一些家长就开始紧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觉得就像人家专家所说的，得从长计议，系统设计，对吧？ 对 啊，有一些没准是硬性的标准得提出来，让那些家长，让这些孩子能够充分享受教育的同时，也让家长放心。 是的，就这指导意见他也得配套，对吧？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张晓辉说，哎呦，你们还配乐啊，不错，哎， 可精心了呢。 对，这是王哥找的， 从网上找了好几版。人就找着郑绪岚的原版呢。 对，在城市里边放牧羊曲这样的歌哈，这个有的时候还挺让我们觉得挺混搭的。 说实话，听到这个我还觉得挺脸红的。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关于这个交费的事儿啊。勾 and Y 说，哎呦，刚交完宽带费回来，本来是可以网上续费的，但是你要想拿到送的礼品，就必须跑到营业厅。哎，这我觉得特别的形象，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哎呀，送你个东西，你必须得到现场去办啊。这个打车去了一趟，送了桶食用油，一个路由器，打车了花了好几十呢。哎呀，你说他们怎么就不能给用户快递过来呢？ 哪怕豆腐也行啊。不想从前说啊，我的购电购气都是在晚上完成的，因为我都是自助交费。看到银行排队叫号我就特别烦，而且我不愿意排队，所以啊，交费我都是晚上10点以后去。 高燕说，我们家用支付宝买电方便，其他的都在网上银行交，也挺方便的。当然了，也有一些自己查的，像滴滴就说，我们是自己查水表，每月定期填单子。 还有这样的交费方式。 那时花开也说，告诉你们一个特别方便的交钱的办法，到便利店找那拉卡拉交就行，不用到银行排队。 对，这不排队呢，就是少少交点手续费，好像是哈。 还要交手续费呢。 拉卡拉就指着赚钱的嘛。那和牙说，报告，我们家大概可能是水用的多，每天洗之外，天干物燥，保湿护肤，闲着没事就爱喝水了。喝多了再那什么，那又要用水冲。电费燃气费一年一交，因为太方便了，所以用起来没限制，不像以前租房子每个月交电费，经常是盯着电表看每天跑了几个字儿。 所以这个也确实是挺纠结的一件事情。 是， 当然了，现在比如说你说天然气啊，如果你是那种这个自采暖的，你一次可以买1500个字儿，对吧？当然你要不是自采暖，原来是过了这个供暖季，人家最多让你买150个字儿。 但是明显觉得这个暖气开始供暖之后啊，家里电费的那个数值就下去了。 为什么呢？ 要不然供暖之前天气冷得开空调吹暖风啊。 这倒也是啊， 是吧？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交费哈，您有没有交费的经验故事，都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交流。接下来呢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和我们一起来收听大城小事，也期待着您跟我们进行互动。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申报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机位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真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十二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早些时候，北二环西向东方向车多，可以绕行平安大街行驶。另外，北四环海淀桥的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呢是有故障车，提示后车司机小心避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啊。 哎呀，这个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叫《甄嬛传》， 嗯， 你看过吗？ 当然看过，宫斗剧的这个高潮剧作。 嗨，据说演了好几回了 啊， 喜欢的人很多。当然你知道甄嬛过生日在哪儿过吗？ 他过生日在哪儿过我哪知道，是不是生日蛋糕差几根蜡烛。 嗨，这不是这个闭馆修缮2年多之后啊， 嗯， 真觉寺啊，这个也就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昨天向媒体开放。 在真觉寺过生日？ 这个真觉寺有人说叫真角寺啊，甭管它叫什么名儿，反正始建于明代，曾经是甄嬛的原型， 嗯， 乾隆之母重庆皇太后过生日，就是庆寿之所 啊。 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修缮一新的这个真觉寺啊，对展览也进行了升级改造。这个12月31号，也就是辞旧迎新的时候开始重新迎客。昨天上午呢，记者也是在这个石刻文物的丛林之中发现了很多的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什么木质啊，然后一些碑啊都用这个保护罩上了一个玻璃面罩。 嗯， 人家说了，这样既能够透气儿，又减少了水蒸气在这个碑帖表面的附着。 哦， 而且呢可以减少人为破坏，你老摸见那字儿越摸越模糊，是吧？ 嗯， 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长王丹介绍说这个真觉寺哈，俗称五塔寺，为什么呢？那寺里边那主建筑有五个塔， 嗯， 金刚宝塔和古银杏树相伴，特别的清幽静谧。当年甄嬛选择在这儿过生日，也许就是为了远离后宫争斗的喧嚣吧。 这还猜成故事情节了。 是，这别说，你去过吗？ 我还真没去过。 我去过2回， 嗯， 这因为离我们学校比较近，就是在北京动物园北门正对面过了小河啊，就是那儿，嗯，已经2年没开放了，闭馆嘛。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转转，人特别少，真的像甄嬛过生日的地方，肯定没有喧嚣， 还挺值得去看看。当然 啊，希望大家去参观过程当中，还是要遵守人家那个艺术博物馆馆方的那些参观要求， 对 吧？ 对，这也算是我们北京城的一些这个特别与众不同，或者大家还不太熟悉的地方， 对， 您去感受一下历史的氛围。 本周末呀是研究生考试，正在备考的薛同学跟记者说， 嗯， 他有同学啊在网上发现了一种神器。 什么神器啊？ 考试作弊神器。 不是，这能是好事吗？ 人说了，可高级了，那是一种隐形耳机，塞进耳朵里就能远程传声。还有一种眼镜啊，能通过镜头把考题传出去，然后就能获得答案。这个薛同学说啊，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都不靠谱，只要考场内把网络屏蔽，这些都很难实施。 嗯， 薛同学还说啊，不仅这样，还有人在网上出售考前答案，说考试之前2个小时会把答案发送到你的 QQ 上，保证85%的正确率。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啊，出售作弊器的商家呀，都打着隐形和高科技的招牌，售价呢是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不等。其中一家出售作弊耳机的店家说啊，我们不能明着写，作弊两个字啊，那是敏感词 啊，不能上面写着作弊， 你直接写作弊很容易被查封，所以啊，我们不说作弊，我们 说什么呢？ 隐形耳机 哦， 啊，就像黑话一样啊，隐形耳机， 隐形的跟作弊的就是靠边的。 记者也看到啊，这商品介绍当中文字就没有这些顾忌了，标题有顾忌，文字就直接说。作弊神器， 嗨， 说马上要考研了，不少学生都来咨询呢，我们也特意在商品当中加上考研的关键字儿，大家一搜考研就能看见我们这些东西。不过呢，这个商家也说啊，反正大家伙问的多，真买的人确实不多，到现在为止就卖出去一对儿。记者探索发现啊，所谓的作弊耳机眼镜的成交量啊都在个位数。 不是，我怎么觉得这个作弊这事儿好了，今年说有法律开始入刑了呢？ 没错，作弊入刑啊，从2015年11月1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9》当中规定，将组织作弊、买卖作弊设备、买卖考题、替考等作弊以及帮助作弊的行为纳入刑法范畴， 对吧？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啊，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次呢，为他人实施这个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来处罚。为了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当中的考试试题和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条例规定处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处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不是，这法律有规定，这些商家就不知道吗？ 其实问问这些商家啊，记者一问，这商家都说，哎呦，不知道啊，我确实不知道。 他放羊你知道吗？不能放。 放羊。昨天呢，平安北京的官方微博就提示了广大考生啊，不要存在侥幸心理，遇到研究生考试违法违规行为啊，可以拨打举报电话。 这周末好像是考研的大军就开始拼杀了啊。 对， 我们都是希望在一个公平的这个起跑线上，大家一起来竞争，对吧？不能老想着幺蛾子。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些卖这些所谓考试神器、作弊神器的，10个有11个是骗子，基本就是骗你那些钱的。 对，不仅这考试神器什么，包括考前答案什么，都是瞎编的，千万别信这些事儿。 没错。哎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网上买东西吧。今年8月，大学生小白在某宝网某云鹤居支付了1500块钱，定制购买了汉服，你懂吗？ 啊，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嘛，最近可火了， 哎， 好多年轻人都特别追捧这事。 哎，你说旗袍算汉服吗？ 旗袍好像不算 啊，不算。 这汉服就是指着那个周朝，按照周朝礼仪制的那些汉朝人穿的呀，战国春秋时周朝人穿的那些那 对襟儿的那种。 哎，差不多 啊，反正总之哈，人家说原本说3个月到货哈，但是3个月过去了，这汉服没到，卖家也玩起了失踪。目前和小白一样的维权者，据说已经达到200多人了。小白跟记者说，说这云鹤居还发起了一个汉服预售活动，需要先交定金，订单生成之后预计2-3个月就能收到衣服， 像个人定制啊。 哎，因为喜好汉服，小白一口气人不差钱，订了好几个，每个订单支付200到250块钱不等，一共是1500块钱。因为手头宽裕，8月底他又将近1000元的尾款全部支付完毕了， 没拿着东西就把钱全打给人家了。 哎，今年10月底他突然发现，哎呦，不少买家在网上反映这交了定金迟迟收不到货呀，小白这才觉得事情不太对，赶紧上网把这尾款撤回。当然这定金呢已经超过3个月的期限了，这个难以追回。此后呢，小白多次联系了这个卖家，发现他的手机已经是关机了。和小白不太一样，消费者林女士倒是11月收到了这个云鹤居的汉服 啊，这见着真东西了。 哎，但是觉得太大了，质量也比较粗糙，我就联系卖家要求换货，等了一个星期啊也没信儿，我想直接就退货吧。哎，卖家这次反应倒是很及时，同意退货，并且要求林女士把这个衣服寄回来。可是让林女士没想到的是，衣服寄回去了，钱没收回来，再说退款就杳无音讯了。 哎呦，财务两空。 你说这时候着急要你衣服的时候，人家是能及时跟你取得联系的。记者把这事儿呢也反映了阿里巴巴公关部，对方答复说早已经知道这次维权事件了，但是由于大部分买家提前确认收货，交易已经超过了正常维权期限，所以呢普通的在线维权入口已经关闭了。不过了，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开通了一个特殊的维权通道，消费者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进行登记，客服呢会帮助联系卖家进行处理。 昨天小白也跟记者说了，在这个媒体介入之后啊，淘宝卖家竟然破天荒的主动和他联系了，并且承诺在几天内会退款。同时记者也是注意到卖家给小白的短信号码正是此前记者拨打一直关机的号码，然后再拨依然是无人接听。 哎呦， 你看看，所以我就想说啊，有的时候网上买东西还真得留神。 哎呀，这交易行为啊，有的时候大家真得要小心啊。就比方说您觉着实打实，咱聊了好几个月了，特热闹特热乎，又志同道合，你也爱爱汉服，我也爱汉服，钱一热脑子一热就把钱打给人家了，没想到前面那些啊都是糖衣炮弹，就指着用各种花言巧语骗着你放松警惕的。 是， 所以没收到东西之前千万不能确认收货。 没错， 当然这个在没有正式验货之前啊，也不能盲目写签收。 嗯，张晓辉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啊，就是汉服的图片，特别漂亮、啊， 大袖子哈。 嗯，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哈、 啊。哎呦，那是本人，那是够漂亮的， 是吧？嗯、不像从前说，哎呦，买作弊器的，你多费神呢、啊。 是有这时间，考前好好复习复习、啊，是吧？ 他说就是有这功夫，办个假证多好。 啊，这也不行啊， 这也是违法的。 是的， 所以他后来这说的是反话。 嗯， 我们听得出来哈。他说这个社会真的需要诚信，对吧？ 这个办假证啊，伪造国家证件，这很麻烦的。 很麻烦，对。 是的。 啊，霞光说。哎呀，主持人你们好啊，我记得以前比赛这个初赛交钱，复赛交钱，决赛交钱挺贵的呢。 哦， 这说的是什么交钱？ 这比赛的时候要交报名费吗？ 是吗？ 啊，赵晓辉说了，这是我闺女穿汉服拍的。 哎呦， 哦，是那位女老师是吧？我没记错吧？ 你记忆力真好。 哎，当时教师节的时候还说她闺女是女老师来着嘛。 哎呀， 对吧？又好漂亮，真是。 是，当然了，汉服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今天是周三，我们继续我们的文化传承。今天又有我们的非遗时光。今天呢，为您介绍的是大山里的中分队啊。也希望您继续在收听完非遗时光之后啊，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非遗时光之后是我们的 新闻2015， 明儿见。 中分是中国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是中国汉族民间艺术的珍贵遗产，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由于中幡体量高大，分量很重，通常表演者都是男性，但在北京房山区南滘乡水峪村却有一支女子中幡队，将这项民间艺术代代相传。请听交通广播记者郭伟采制的报道，大山里的女子中幡队。在房山区南滘乡的水峪村村口的乡村大舞台上，水峪村女子中幡队的6位队员正在进行训练，个个35岁往上，45岁往下，精气神饱满。8米高、37斤重的中幡在他们手中舞动如飞。刘志金练习中幡将近20年了，尽管很苦，但是代表水峪村上台演出成功后的成就感会带来莫大的满足。 所以一开始练的时候比较苦，那会儿也有岁数大的，也是看人家怎么练，就等于跟自转差不多吧，你看别人举起来你也举起来，摸索着练。 有受过伤吗？ 受过，手都磨破了，然后胳膊也砸青了，这些都是常见的，现在练也会出现那种情况。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用竹竿练，竹竿的平衡跟那中幡的平衡是不一样的，也难，也不知道怎么都能把它练好。 喜欢这个 爱好是一方面，咱们村里的挺重要的一项传承，它应该算一种文化。 2007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文化局向南滘乡水峪村的水峪中幡授予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说起水峪中幡的历史，水峪村村委书记王庆波说， 建村啊有500多年，建村之后中幡呢就从河北串到咱们这边了。 看到中幡这项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艺术形式几近失传，他十分心急。在男性村民少之又少的情况下，女子中幡队应运而生。 你看现在目前这情况看，这是队伍人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就是说咱们中幡队没有一固定场馆，该有场馆呢，这样咱们就是说训练还有咱们就固定演出一个场地了。另外就是成立这艺术团，该走出去走出去。 上级领导部门重视，拨出专项资金，村民们的热情自然也有所提高，使得水峪中幡在最近几年再现发展的曙光。但王庆波并不满足现状，作为土生土长的水峪人，他希望